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抄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来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作表演的吴兆南先生的恩师侯宝林先生的一段代表作《关公战秦琼》。 现在啊，您到这个剧场啊，或者是电影院去，是一种享受， 高尚的娱乐 啊！您看现在这个剧场里头多好啊！座位舒适，空气流通，设备完善，秩序良好。 这个花钱不多呀，乐子不小。 那个从前可不行。您拿我小时候来说吧，天桥有几个戏园子，什么燕舞台呀、乐舞台呀，我都常去。那看一间戏呀，能把您乱得出门都不认识家了。 至于吗？ 哎，不，您先说这戏园子门口吧。那卖票的，那还没开场呢。他那儿就先嚷上了。看戏吧，有文戏，有武戏啊，有明角，有昆角，有拍烟的，有卧粉，有翻跟头，有打滚，真刀真枪，真玩命了 啊！玩命啊！ 哎，两毛钱一位啊，两毛一位，两毛钱您就能看玩命的啊！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这就是他们的宣传广告。 嘿，就这么乱？ 哎，这是戏园子外边 啊，那里边好点 啊。比外边还乱 啊！都有什么乱呢？ 有打架的， 打架的 啊！ 谁跟谁打架呀？ 楼上跟楼下的，他们就打架 啊？那怎么会打得起来呢？ 哎，我这他那会儿那楼啊，不是钢筋水泥的 啊， 是木头板的，铺的时候就裂着缝 啊。 再年久时，哟，这木头都糟了，进窟窿。 哦 啊！你说从楼上 那多悬呢？ 楼上要是掉一个什么细棒啊、手绢啊，这还没关系了。掉下来个茶碗，把那位脑袋开了。您说那不打起来吗？ 是得打起来 啊！还有这个爱听文戏的，有爱听武戏的，有爱听老生的呢，就不喜欢听花脸。爱听武生的呢，就不爱听青衣。有相灯的，有相火的，人家那儿听着挺过瘾，他是给叫道好，就因为这个捧脚叫好，有时候就打得头破血流的。 这是出什么许的？ 还有那乱的呢 啊！ 那茶坊什么带座啊，沏茶倒水的，卖戏单的，卖瓜子的，卖糖的，卖报的，卖瓜果梨桃的，卖饽饽点心的，让人的找座的，聊天的 啊？什么戏园子里聊天啊？ 啊不是，这出戏他们不喜欢听吗？他们那儿叫高谈阔论嘛。 那别人怎么听啊？ 这说的是呢，还有比他们更讨厌的 啊， 就是那打手巾板的。 哦， 不，您其实说这个天热呀，说擦擦汗，这是件好事儿， 那影响看戏呀。 哎，讨厌的呢是他这个来回扔，哎，十来条毛巾呢，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浇啊，拧干了，上面撒点这个花露水，从这个角上扔到那个角上去，还得扔得有技术， 嗯， 讲究防凉防住，什么都碰不上， 啊啊啊啊， 跟那个那运动场上扔标枪似的， 啊， 有时候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底下， 哦， 他们俩还使花招， 什么花招啊？ 啊，扔的这位先生啊，来个张飞骗马， 我 接的那位来一个苏秦背剑， 好嘛， 有时候把这手机板扔散了啊，还来个天女散花， 对。这戏还怎么看呢？ 这是还有乱的呢 啊！ 哎，条哥嘞，嘿，哎，里边请您呢。当天的戏单呢，哎，波糖嘞，烟卷花籽啊，萝卜在里呢，还、哎、到处当住你呢。二婶儿，我们在这儿呢。 哎，这多乱呢！ 哎呦，您怎么才来呀？可不是嘛，啊，您是早来了 啊！听了半天了，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 对，太乱了。哟，您看今儿的天可真不错啊，一点云彩都没有。哟，哎，这挺好的天怎么下雨了？ 哎，楼上位，你们这孩子撒尿了。 对，是得打起来。 您说从前这戏园子里头够多乱， 哎，我听说这个堂会 好点，您说堂会 啊， 哎，那就更乱了 啊。 有一回我在这个山东济南呢 啊 看了一回堂会戏。 哦，什么人办的？ 大军阀韩复渠给他爸爸做生日。 哦， 请了很多有名的角，一共唱了三天。哎，这头天的戏码就挺好。 什么戏啊？ 开场是百寿图 祝寿戏，那第二出呢？ 全本的玉杯亭 金榜乐大团圆 啊。 第三出呢？ 压轴戏， 嗯， 千里走单骑。 哦，红镜戏。 哎，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 嗯， 披秦旗斩太阳，一直到古城训地。 好戏。大轴呢？ 关公战秦琼。 我关公战秦琼 啊。哎，关公就是那个关羽关老爷啊， 站在那秦琼 啊 就是那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嘛。 您别说了 啊， 这俩人见不着啊。秦琼啊是唐朝的，关公是汉朝的。 啊，我听了， 这听了 啊 啊，这怎么回事？这是 他是这么当的事儿 啊。 这个千里走单骑啊，唱得好，做得也好。 嗯， 这台底的人呢是不断的鼓掌叫好。 嗯， 唱着唱着，这韩福区的爸爸站起来了。别唱了，把咱们管事的给我叫来。 怎么了？ 谁也不知道啊。这一会儿管事急急忙忙跑来了。这老太爷，这您有什么事儿啊？你们唱的这叫嘛戏啊？ 好嘛，听了半天还不知道什么戏呢。 哎，是这个关公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啊，这关公他是哪儿的人呢？ 山西蒲州人呢。 哦，山西人，他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呢？他有我们的命令吗？ 啊， 这是我们的地盘。你知道关公他是谁的人吗？ 这不知道。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为嘛不称我们山东的英雄呢？我们山东好汉有秦琼吗？ 啊，关公也是英雄好汉呢。 哦，关公也是好汉。那他们两个人谁的本事大呢？ 他们两个没比过。 叫他们两个比一比。 这没法比。 给我来一出关公战秦琼 啊。一个唐朝一个汉朝的，那能搁在一块儿吗？ 是啊，那管事的这可不敢这么说呀。是老太爷，他这个这出戏我们不会。 谁也不会 啊。不会呀。啊，那就先别照了。 全给我关起来。哎，饿你们三天，我不管饭，我看你们会不会。 哦，他就有这个特权。 哎，这管事的这么一听，这害了怕了。是，这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台给您问问啊。 问谁也不会呀、 啊。管事的到了后台了，跟大家伙这么一说，这各位老板，这刚才啊，这戏啊唱的出娄子了，这说咱们唱的这山西英雄，他为什么不唱这山东英雄？现在人这个老太爷点下来了，要唱这个关公战秦琼， 问问谁会？ 大伙儿一听就火了。哎，你撑糊涂了，这一个唐朝一汉朝，这能唱到一块儿去吗？这 谁也不会这出啊。 这不是，各位，这咱们不会也得唱啊。他说了，他如果咱们要不唱啊，就把咱们全关起来呀、啊，饿咱们三天不管饭呢、啊。 好家伙， 这老板这么一想，来了200多人，这三天不管饭，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啊，好，咱们给他唱， 这唱 啊， 没词儿啊， 没词儿没关系，上台现编，刘备。哎，你把那衣服脱了，你扮秦琼。 哦，对，穿箭衣，大戴软罗帽。 啊不，给他扎硬扣，戴帅盔。哎，我这不能扮那秦二爷倒霉的时候啊，那得扮那瓦岗寨秦二爷露脸的时候。那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别再找麻烦，怎么唱啊？ 这个谁，秦琼头场啊，上去点将，唱一场响一场，这前面唱，我们在后边编 啊。这叫什么戏呀、 啊？告诉场面啊，给点将点将啊，这就看，唱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哎，起起起起，唱起起起起起，这个动作呀特别多，走的是特别慢。 那干什么呀？ 想词儿啊。 哦，对对对，还没编出来呢。 这演员这活大、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走在这前台边点将村，唱前来将福宝唐朝，二郎虎豹传令号，地动山摇，要我把狼烟撒好。 好、哦、完了， 是点将完了，这还得想定场诗呢。 那有词儿吗？ 词儿是有了，就是不像话。 怎么念的？ 大将胜来胆气好，要横秋水引领刀。 嘿，明朝的词儿。 我本唐朝一呀名将，不知何故打汉朝。 这是什么词？ 文传应秦明琼是宝，山东人士， 山东好汉， 混世莫忘家天微臣，官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奉旨带领人马大战汉将关羽，这众将关胜起兵前能王啊！看这场戏完了啊！ 这光怎么办呢？ 那个曾道先生，关老爷一拖这靠拍子，一手拿着青龙刀，唱谁唱我来谁唱我来谁谁谁唱我来谁谁唱上去得唱。哎，关羽是在探马报道，秦琼带领人马，金兵犯贱，军师们呀，金敌车。这俩秦琼上来了，这俩人这么会阵，一见面。这青龙刀跟双锏架住，秦琼说了话啊，来将聪明，汉将关羽，你是何人？唐将秦琼， 这俩人凑得到一块儿吗？ 为何前来打仗？这 我为什么来打仗？ 这秦琼说的，他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呀。他越想心里头越烦，叹了这么一口气。嗨，这么一嗨 坏了， 怎么了？ 这个戏台上的规矩 啊， 这就算叫晚了。 哦，是啊。 大姑老一听，怎么着？这儿还有唱啊？ 好， 唱吧。螳螂起来得螳螂起来得唱。这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呢。好，咱们拉。到了，嘚儿 那唱什么呀？ 我在唐朝，你在汉。 哦， 我们俩大仗，为哪般？ 是啊，为什么打仗啊？ 关公也唱了啊，拼得了， 看谁得谁得看谁得看。 叫你站来，你就我站。 好， 你要是不站，他们不管饭。 欣赏了文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表演的这段关公战秦琼，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泰山石敢当。 咱们日常要量个东西像丈尺寸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怎么样，还是不知道 哎，您知道 啊？想当初在大禹治水的时候 啊， 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了。 哦， 丈量长短得有个说法啊。 是啊， 大禹这么一琢磨呀， 嗯， 我是一国之君呢，得嘞，就拿我呀来做个标准吧。于是用根绳从头量到脚，好 啊， 这就叫一丈吧。 哦， 丈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哦，丈就是这么来的 啊。当时人们就认为呀，一丈的男人是标准的高度。 哦，够高的。 哎，那会儿有学问的男人呢，被尊称为夫子，所以一丈高的夫子就是最标准最理想的男人了。 哦， 要不怎么后来女人都管自己的那一半叫丈夫呢？ 哦，丈夫就是打这儿留下来的呀。 好像你还是半信半疑似的。 啊，不，没有，绝对没有半信半疑。 哦， 我是完全怀疑。 我再跟你说个根据啊。 嗯， 我非得让你心服口服不可。 好，那您就掰吧。 什么叫掰呀？ 我问问你啊，一般结了婚的男人管自个儿的老婆的父亲叫什么？ 叫老丈人呢。 老丈人这个词儿 啊， 也是打这儿伸延出来的。从大禹那儿开始，男人身高一丈的算是标准的男子汉。 是啊， 所以从前老年间的姑娘啊，哎，都想嫁个一丈高的男子汉， 来个大丈夫。 对，哎，甭说那个时候了，您看现在的姑娘不也一样吗？ 啊， 谈恋爱的时候都爱找个大高个儿嘛。 不错， 不过那年头的人呢，太封建。姑娘不能随随便便的抛头露面。 是啊，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嘛。 那怎么知道这男的个头高还个头矮有没有一丈呢？ 那怎么办呢？ 就得由这姑娘她爹拿尺丈量。 哦， 不过这一丈高的男人呢究竟不多呀。 是啊， 来一个丈量一下不合格，走。又来一个丈量一下不合格，去。 哼， 他老丈量人呢、 啊、 哎，后来就叫他老丈人了。 哦，老丈人是这么来的。 不过管自个儿老婆的父亲叫老丈人这词儿比较粗俗。 是啊， 当面没怎么叫的。 对，都是背地的使用。 文雅一点的叫岳父， 再文雅一点的称呼泰山。 哎，你知道为什么叫泰山吗？ 哦，这你又知道。 当然了，其实这个泰山呢在山东泰安是座名山 啊， 称为五岳之首。 这谁都知道。 古时候对泰山呢都很迷信 啊， 历代帝王都非常尊重泰山之神呢。 啊， 那时候啊甭说泰山了 啊， 就是弄块泰山的石头拿回去都当宝贝。 石头有什么用啊？ 他们愣说那泰山的石头能辟邪。 是吗？ 您看嘛，过去的老房子在房基那儿戳块石头，上边刻着泰山石敢当五个字嘛。 那是怎么回事呢？ 泰山石敢当的意思是、我是泰山石，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当。泰山石敢当、 他能当什么呢？ 什么事也当不了、 这跟管老丈人叫泰山又有什么关联呢？ 你还得听我掰啊。 哎，你看自个儿招了。 别打岔，别打岔。 好好，您说。 这里边啊有个典故。 哦，还引经据典呢。 唐朝的时候，唐明皇要在泰山上举行封禅大典。 哎，什么叫封禅呢？ 封土于山而禅寂于地，叫封禅。 哦， 也叫封禅。 这是古制了。 就任命了一个叫张说的来当封禅使。 哦， 按照当时的规矩啊，封禅之后满朝文武都要晋级加俸。 按现在的话说，这叫升级调薪。 对，张说大权在握呀。 他是封禅使吗？ 在调职加薪的时候， 嗯， 给别的官啊都进一级， 晋升了一级， 唯独这张说给他的女婿郑毅进了四级。 哎，这太过分了点吧。 唐明皇一看纳闷啊， 啊， 郑爱卿，你为何腾迁四级呢？ 是啊，你凭什么一下升四级呀？ 郑毅这个人呢， 啊， 有个长才，他能言善辩。 哦，口才好。 当时他回答了一句双关语儿， 啊， 启奏万岁，此乃泰山之礼也。 哎，这是怎么个双关说法啊？ 表面上听着好像是说呀，托泰山山神的保佑。 这很光明正大呀。 骨子里是说呀，我连晋升四级，这都是老丈人的力量。 可这跟泰山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老丈人是泰山封禅使啊。 哦，这么个双官员啊。 从打这儿起，管老丈人呢又叫泰山了。 哦，这么来的。 对了，管老丈人叫泰山，管丈母娘叫什么呢？ 啊， 按照惯例呢，山水相依，阴阳相对，管丈母娘就叫泰水了。 哦，哎，那管小舅子叫什么呢？ 哎，这不明摆着吗？老丈人叫泰山，丈母娘叫泰水，小舅子就叫泰山石敢当嘛。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啊，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要先暂告一个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回顾武兆南先生的相声作品。 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 嗯， 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好，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吴兆南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五行诗。不过呢，他们两位表演的这段五行诗啊，里面还添加进了另一段传统相声五红图里的部分内容。 有个中山公园，您去过吧？ 去过中山公园，我要没去过，那我不白活了吗？我 公园里有个设计台，您还记得吧？ 啊，设计台上的五色土嘛，红黄蓝白黑， 什么意思？ 有意思，什么意思？好看 啊，好看 啊， 因为好看就完了 啊， 那是代表五行八卦。 五行， 东方甲乙木，木现蓝色；南方丙丁火，火成红色；西方庚辛金，金乃白色；北方壬癸水，水成黑色；中央戊己土，土为黄色。 哦，这归五行 啊，还要分阴阳。 阴阳五行， 万事都离不开阴阳五行，金木水木土相生相克。 哦，如今都进入征服太空时代了，您怎么还研究八卦呢？ 对，就是登陆月球的时候也离不开乾坎震震巽离坤兑啊。 哦，离不开八卦， 到了太空才能看见28宿。 28宿 啊，卷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汉，亢金龙，牛金牛，楼金狗，鬼金羊，低土豪，女土福，未土志，刘土张，房日兔，虚日鼠，某日鸡，星日马，新月狐，微月燕，闭月乌，张月鹿，为火虎，食火猪，嘴火猴，翼火蛇，吸水豹，闭水鱼，深水猿，真水隐。 这报上没登太空人看到28宿了吗？ 这凡是万物都离不开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哦，不论什么事 离不开。 那就拿这屋子来说吧。 啊，有阴阳有行啊。 那什么是阴阳啊？ 咱们这屋里为阴。 咱们阴谁呀、啊？ 阴谁谁不揍咱们？外头就为阳。 哦， 女听众为阴，男士就为阳。 哦，这是阴阳。那五行呢？ 金木水火土啊。 啊，金。 哎，这麦克风是什么呢？ 铁的。 金属的吗？金。 哦，这战舰 啊。 那木呢？ 这桌子椅子什么做的？ 木头做的。 木吗？ 哦，水呢？ 那你说渴了不得喝点水吗？水。 哦，这么蘸水啊。 那洗手间没水成吗？ 哦， 这磨石子地要没水磨得了吗？ 哦，水。那火呢？ 你抽烟不得点个火吗？ 不，这吧，这儿禁止吸烟，没有火。 那这电本身就是火吗？离得开电吗？ 哦哦哦，那土呢？ 我问问你，你站在哪儿了？ 地下呀。 还是的，离得开土吗？ 哦，啊，不是，这屋子这范围太大了，咱们就单说这张桌子好了。 啊，那也离不开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这桌子什么是阴？ 底面为阴， 阳。 上面就为阳。 五行呢？金木水火土。 啊，桌子本身的这个质量是木头的，木有了。 这，哦，这木 啊，木头是材料啊。啊你要做桌子，这个总得锯呀、啊。锯是钢的，占金呢、啊，不能说用木头锯锯木头啊。 那锯不动了呀。 也不能用纸锯锯木头啊。 这没听说过，那成白莲教了。那水呢？ 那树木没水不能生长啊。漆的油漆也是水性啊。桌子脏了不得用水洗洗吗？水吗？ 啊，那火呢？ 火呀 啊， 火 火， 那你这桌子冬天不怕冷吗？不得生个炉子烤火吗？ 啊，桌子怕冷啊？那不能烤，这一烤就着了。 那您这桌子有钉子吧？ 啊， 打钉子的时候用火 啊？没钉子，我们这桌子是胶粘的 啊。那熬胶的时候，不是得用火吗？ 这火就用在这儿了 啊。 那土呢？ 那这张桌子让您老背着吗？ 我没事背那玩意儿干什么呀？我这不是放地下 啊？土吗？ 我就知道嘛。哎，对了，我们家里头有盏称东西的秤。哎，您说这个秤阴阳五行在哪儿？ 秤哦，磅秤啊？ 啊不，钩子秤， 钩大秤。你们家又不做买卖，要秤干什么呀？ 哎。我们家从前做买卖啊，卖大米木炭什么的，现在不做了，这秤放着呢。 啊、哦、那您把它卖了得了，那家里或者又占地方又占钱。 对，但是这你甭管，这我不就问你这个秤，这阴阳五行 秤啊。 哎，什么是它的阴阳五行？ 这你急什么呀，一定有阴阳五行、啊啊、 那你说嘛。 不用的时候挂在那儿就为阴，一用的称东西的时候就为阳啊。 哦，那五行金木水火土呢？ 一定离不开呀、 啊。啊，金 那秤砣、秤钩子、定盘星，那全是铁的、铜的、金。 啊，木。 嗯，哎，一定是木头的，有用铁秤杆的吗？ 没有，水。 那磨秤杆一定得水，没有水磨不光，也磨不 火、啊。 烧秤砣、秤钩。打定盘星雷火行吗？ 好，都对。那我问您这土呢？ 土啊 啊， 土 这土这秤什么地方占土字？ 那你一定有啊！ 哎，你嘴硬没用啊！我问你这土啊？ 那你称东西，称柴称米，你一定放地上吗？ 不，我手里提溜着。 那秤砣挺重的，一不小心掉在地下什么的？ 我们一向小心，从来不往地下放。 那你反正常拿下来用吧。 哎，巧了。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我们家从前卖米卖炭用，如今呢放在家里头不用了。 那是买东西怕分量不够腰不够呢。 爸，我们交买卖的地方全是良心伺候，绝不会少分量，您放心吧，从来不用。 我从来不用它。 哎，从来不用它。 这话要一个多月了吧。 啊，什么呀，我们不做生意三年了，这秤三年我们都没动过了。您呢甭打岔，我就问您金木水火土的这个土。 哦，这秤挂了三年了。 三年没用了， 那不得捞一层土吗？ 这哦，这土在这儿啊。 你挤着我吗？ 这阴阳五行之说呀，不能说是没有根据，不过懂的人不多，真懂的人更少，渐渐的呀就都失传了。 这回咱们说点五行的玩意儿。 好啊，怎么个说法？ 说一回五行诗。 五行诗， 哎，拿金木水火土为题，要合辙押韵，里头还得找出一辈古人。 嗯，不是，这没什么，听我的。 那听您的。 哎， 先说这金。 好，一锤一对美名传，孝父报国镇边关，不愧武圣英雄后，豪杰一怒震金蝉。 您这是哪辈古人？ 岳云，锤震金蝉子的岳云。 好，听我的。 好，听您的。 金枪一抖有威风，保送抗金刘胜明，勿受奸臣金牌调，凄凉万世风波亭。 您这是哪位古人？ 武圣人岳飞。您刚才那 我是岳云。 哎，我是岳飞。咱们爷俩再说一个。 不甭说了，那、啊、我这就吃亏了。 怎么了？ 这你占我便宜吗？好，这说着说着我比你小一辈啊。 哎，这是巧了、 啊、 下回咱们避免这回该说木了。您先说 木 啊。 不，这回您要再说比我大一辈的，那咱不算啊。 好，你说。 木梳一把整容颜，月里嫦娥到人间，巧寿司徒连环计，万古传名女婵娟。 好，您这古人是 三国的貂蝉，巧寿连环计。 好， 该您了。 木啊， 哎， 木敢方天戟一条， 勇战三英在虎牢， 好 贪图貂蝉美，丧身白门降英豪。 这是 三国的吕布吕奉先，您那是 貂蝉， 我是吕布，咱们俩说到一块儿。 你离我远点儿。您怎么净占我便宜呀、啊？这回又成了我丈夫了。 你不是不愿意当小辈儿吗？这回平辈儿了。 这那也不成啊！这不是我爸爸，就是我丈夫。 哎，你接着说，接着说。 我不说了。 这回咱们再改个办法。 怎么改啊？ 咱们俩人一人一句，叫自头接自尾，每一句呢要有一位古人。哎，您就没亏吃了吧？ 还可以， 哎，该说水了啊。 哦， 那还是您先说吧。 水， 哎， 我先说， 哎， 咱们一个人一句， 哎， 啊， 对，您说吧。 水，好，我想想，水漫蓝桥流瑞莲，您得接我这个莲字。 莲花池边魏景元。 哦，我接您那元字。 哎 哎，辕门救夫穆桂英， 英勇宗宝到帐前。 前世姻缘玉堂春， 春日里王金龙到这边， 到边关寻物孟姜女， 女与万喜良配姻缘， 缘定三生白娘子， 子都之报是报仙， 仙人点化织女渡， 渡的牛郎上九天， 天生我潘金莲多么好看， 看过吴德兰来到这边， 边关寻物孟姜女， 将与万喜良配姻缘， 辕门救夫穆桂英， 英勇宗宝到帐前， 前世姻缘白娘子， 都知貌是许仙， 仙人点化织女渡， 渡的牛郎上九天， 天生我潘金莲多么好看， 看口子来到这边， 这怎么又回来了？这个 啊，咱们俩是在世的孽缘呢。 我呀， 哎，咱们接着说 啊，那还说呢？这老是我先说，说完了你好占我便宜是吧？ 那不要紧呢，这回我先说。 你先说可以。这回该说火字了， 该说火了啊。 哎哎，对， 这回咱们各说各的 啊。 四句要合辙押韵，还要自头接自尾。 哦， 用墨一个字呢，哎，还要找一句成语。 哎，这有意思 啊。 说火字，您先说 火 啊。 火化纸灰散， 散 散步青年汉。 汉 子未结婚，婚姻把随愿。 啊，成语愿的， 愿你早嫁。 那我呀，我嫁谁呀？我。 该您说了，火 哦火， 嗯， 火烧赤壁连环船， 船 船到江心才知难， 难 难得一曲知音少， 少 少，少抽香烟多省钱， 这是诗啊。这是成语呢。 这前因后果， 这是您说的。 这你甭管了，反正我说上来了。该您说这土了， 土啊， 哎， 金毛水壶土这土啊，听我的啊， 哎，您说， 土山游罢转回归， 归 归来携手入罗围， 围 围帐以内妹妹叫 啊。叫 叫上牙床把灯吹， 哟，吹 吹灯 啊， 看报 啊，那看得见吗？ 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这段五行诗，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戏迷传》。 您会唱戏吗？ 京剧啊， 啊，现在管叫国曲， 也叫评剧，会唱啊。 哎呦喂，难得呀！ 啊， 现在的人呢、 啊， 很多都不会哼评剧了。 哦， 大家伙都改了唱歌了。 是，唱歌容易学嘛？ 到歌唱训练班学仨月，出来就当歌星。 哎嗨，那歌能听吗？ 说的就是。唱评剧啊，可就不那么简单了。 哦， 除了要有条好嗓子之外， 哎， 举手投足。都得要受过严格的训练。 哎，对，哎，不过现在有很多票友啊，唱的都不赖。 票友那是业余的嘛。 是啊，爱好京剧艺术 啊。是啊，哎，票友这又唱的好的又。 是啊， 这可得分在什么时候唱。 哦， 业余演员嘛，就得在业余的时间研究它。 当然， 您在办公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那不能唱。 哦，那不能唱。 在一边工作一边唱， 那好嘛， 这工作准出毛病。 哎，分散精神 是吧？ 哎， 还有的人呢，太爱唱了 啊、 见着什么唱什么 啊。 我们管这种人呢叫戏迷。 戏迷呀、 啊？ 哎，他要真是入了迷呀、啊，那唱的还好呢。 那也不见得。 怎么呢？ 哦，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哎， 那你看见过人专业演员入了迷的 啊，在马路上唱吗？嗯， 你见过？ 也是这样， 人家专业演员是学哪出唱哪出啊，嗯、 对对对， 一出一出的学，一出一出的唱啊， 嗯，是 唱戏词啊， 对， 戏迷他不是这样 啊，那戏迷怎么样呢？ 他是生活戏剧化 哦， 干什么呀？都跟这戏分不开。 哎呦喂，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哦，是啊， 耶，比方这么说吧。咱们要见了面说说话、哎、好久没见了、 可不是吧， 对吧，身体好吗？ 错不错不、哎、 没事打个电话联系联系、 哦、好好 啊，哪天有空咱们到我家聚聚。 哎，好好好好好好， 再见了， 好， 再见 再见再见、 啊、是不是这样？ 是啊， 戏迷不是啊。 那他怎么样呢？ 他冲你唱啊， 唱唱 是这样的 啊一向委会、哎、别来无恙 啊， 少了 好嘛， 走了 哦，精神病了，这不是、 就是嘛，这就是戏迷 啊。哎呦，还真有这种人呢。 哎，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哦哦， 老夫妻俩带着个孩子，一家三口、 哦、 都是戏迷 啊。哎呦，这些多少年的事了，您还记得？ 哦，印象深刻哟、 啊、 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啊、怎么呢？ 因为我跟他们那孩子们是同学。 哦，你们一块儿念书。 对，那老两口子呢喜欢评剧 啊， 也带着孩子去听。 哦， 老两口子成了戏迷了 啊， 这孩子也被他们传染了。 哎呦，你瞧瞧， 这孩子走在街上啊，都唱唱咧咧的 啊， 就是不唱呢 啊，怎么样， 这嘴里也拉着这胡气的过门。 哦，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要跟他说话都费事。 怎么呢？ 你要问他上哪儿去啊？ 啊啊！ 噔噔里边噔噔噔， 你上哪儿啊？ 噔噔，你冷不冷、 啊？我干嘛？我冷不冷啊？问你上哪儿？ 噔噔噔，我上街。 好嘛，非得到过门才说话呢。 在家里吃饭呢，他也翻戏迷。 怎么呢？ 他爸爸刚要夹菜 啊， 他把那筷子摁住他爸爸那筷子。 哟， 来将聪明。 没有，那是你爸爸。 一派胡言，就都看得枪。 这怎么了？ 拿筷子戳他爸爸腮帮子。 好嘛，你看这楼都红了。 这老两口子呀、 啊， 谁还都不敢埋怨 啊。孩子这样啊，都是他们老两口子给带坏的。 就是嘛， 啊， 商量商量就把他送到学堂了去。 哦哦哦， 跟我在一块儿读私塾。 哦，这么一说，你们就成了同学了。 哎，老两口子给他买了三本小书。 哦， 由我引荐到了学堂。 哦， 先给老师磕了头。 哦，尊师重道。 啊， 哎，这是当年呢入学的规矩。 他们老两口子呢，可就回去了。 啊。 这老师不知道这孩子是戏迷啊、 哦、不知道， 安排好了座位 啊， 叫他把书包打开、 哎、 拿出三字经来 啊， 给他上了四行。 哪四行啊？ 人之初，性本善， 嗯， 性相近、 啊、 习相远、 哦、 狗不教性乃迁、哎、教之道贵以专。 哦，四行八句。 哎，老师说你念给我听听。 对，看看记住了没有。念。 哎，怎么念啊？ 哎，没听见呢。 老师又教给了他一遍 啊。 人之初，性本善， 啊、 性相近，习相远。 哦， 狗不教，性乃迁、 哎。 教之道，贵以专。 这一回记住了吧？ 嗯，不好 啊？怎么不好啊？ 人之初来，性本善。 嗯、哎，干嘛要加个来字啊？ 加个来字呀、啊，我马上就能背出来 了。哦。 老师说了 啊， 啊，那好，加就加吧，你背给我听听。 对，让戏迷背书。 人之初来，性本善，性相近来，习相远，狗不教来，性乃迁，教之道来，贵以专。 好嘛， 老师说大狂且得。 那好，这书房开台了。 老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就是 不能加字， 不能加字， 干拦着。人之初，性本善，规规矩矩坐那儿，好好给我念去。 对，好好念去。 戏迷回到位子上来了 啊， 不念他的三字经， 那 听我那儿念百家姓。 哦，听你念。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陕韩杨朱秦尤许何吕释张孔曹颜华金魏陶江。 哦，你已经念到第二本上了。 是啊，我比他大一岁嘛。 哦，对， 私塾啊有个规矩 啊， 是放学之前呢得背书。 对， 把老师教的呀通通给背诵出来， 大伙儿都得背啊。 对呀、 啊、背来背去啊背到信一阵了。 哦， 老师就说了 啊， 您会了没有？ 对了，会了没有？会了就背给老师听听。 嗯，老师 啊， 我们背行吗？ 背什么、 啊、 背三字经啊。 嗯，那不好啊。我背百家姓好了。 哎，老师没给你上啊。 我会了。 我会了。 老师说会了 啊。 嗯，好，那你就给我背背百家姓 啊。背一背。 戏迷冲着老师这么一作揖 啊， 师傅听了 啊，要唱啊。 他是用那个探亲家的那个曲牌 哦， 赵钱呢孙李哎，周武出征王，风尘出位江上汉阳，朱秦有序于和吕师长，孔曹烟花尽为曹家，齐谢邹玉白水斗君主哎，鹏哥西番鹏郎，我的老师哎哎哎哎，云祖盘哥西番鹏郎，哎呀哎， 好嘛，这个书馆成了戏馆，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 啊， 要怪呢得怪他们家那个环境。 怎么呢？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啊， 老两口子本身就是戏迷嘛。 哦，是吗？ 成天到晚是唱不离口。 哎呦喂， 有时候我们家里晚上都吹灯睡觉了 啊， 躺在炕上一听啊， 怎么样？ 他们的屋还没散戏呢 啊。 早晨起来刚睁开眼睛、 嗯、 他们那儿又开露锣了。 好，我这两头都接上了， 见着什么是唱什么。 哦，生活戏剧化。 对。 哎，那老先生是干什么的呢？ 啊，旗人后裔 啊、哦、 公子哥、 嗯、 过去呢是有俩钱 啊， 无所事事，坐吃山空， 嗯， 什么技能他也没有。 哎呦喂，那可不是办法吧。 哎，过去呢旗人讲究吃 啊， 这老两口子自个儿做的是一手好菜。 哎，那就应该做个小买卖什么的呀。 做了。 那卖什么呢？ 卖馄饨。 哦，卖馄饨。哎，这个省事。 不错，你呢不懂了是吧？ 怎么呢？ 这可麻烦了。 哦，怎么麻烦？ 不，这种买卖最累人了。 哦，是啊， 头一天 嗯 就得先忙活。 哦， 先把汤炖好。 嗯， 要剁馅儿，和馅儿和面擀皮儿。 哦， 一个馄饨挑子上边也不少东西呢。 是啊， 前面是一个火炉，一锅白汤、 嗯、 一把漏勺，一把铁勺 啊、 嗯、方盘上摆着瓶瓶罐罐跟空碗。 哦， 后边一个柜子。 哎， 柜子里呢一个抽屉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 嗯、 还一个抽屉里放钱。 哦， 下边那一个大水桶装着水，那是准备洗碗。 哦哦哦， 光这挑子 啊 那就一百多斤呢。 哎呦，那可真不轻省啊。 这挑子准备好了，往肩膀这么一挑、 啊、挑出去吧。 不，在院子里他就唱上 啊。他唱什么了？ 卖馄饨。 哎呦，没听说过这么一出戏。 馄饨开锅哟，煮上酒。 怎么煮上就捞啊？ 煮大不了就烂了，成了片汤汆丸子了。 哎，对对对，北京的馄饨呢，皮儿薄馅儿小，不能大煮。 挑起这挑子来 啊，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空来逛，切来逛。 哦哦哦， 锅馅儿啊，擀皮儿自己包，昨夜晚先把汤炖好，今日里才有好味道。 嗯， 一个字儿一碗。不少，还有那香菜、紫菜、冬菜、醋白肉，吹开了大营，渡了我就出了门那道。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扛 啊！瞧见什么了？ 从那边门里边 啊， 出来个小孩。 哦，有个小孩， 娃娃 啊， 你来吃啊！ 哦， 这小孩这么一看， 哎、笑了，啊、哭了， 一碗没卖就给吓跑了。 哎呦，那还不吓跑了？